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台下的戏比台上还热闹啊！这这个，我就，但是我觉得，哎，有些时候 主要是炮轰我，一般都是你们俩炮轰我。 没有没有，这显得我们多不怜香惜玉。 没有，因为我一定要讲，我们就讲到说一些怎么样看一些以前留下的东西嘛， 对， 改跟不改之间讨论这个话题嘛。每次我来到那个凤凰啊，开车不是要经过那个狮子山隧道嘛？ 嗯， 狮子山属于新界嘛，啊，1898年 ，OK 啊，就给了英国人管哈、啊，租界地。那英国人来以前，狮子山叫做什么？咱们中国人叫它虎头山，虎啊，老虎的虎、啊。然后英国人多厉害啊，来到。我连一个山的名字都给你改掉，你叫老虎是吗？我为了打压你们的地位哈，我们当家做主，英国人，我改为狮子山 Lion Rock。 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英国老家有一个 Lion Rock。 嗯， 我要你们听我们的，连一个山呢、啊，你们住那时候狮子山下哈、啊，虎头山下住现在九龙城附近啊，住了几条村的人姓林的啊，双木林哈、啊、，OK， 我要你们姓林的人抬头看到那条山，从此不能再用你们的名字来叫它虎老虎的虎头山，要跟我们老鹰叫狮子山。那所以严格假如用最激进的角度来说。回归之后应该改回来虎头山、嗯、不能叫狮子山，你知道吗？ 对， 应该是这样。 这个义军挑起这个话头呢，他这意思主要他觉得不应该把万里长城当成中华民族的象征。 对，但是当做我们的文物，当做一个既有的存在，我们的人力物力的伟大，这当然可以。我只是说作为精神的象征，我觉得它是好像指向了很多我们不应该再有的东西，禁锢不宽容、嗯，你说我们现在有我们有56个民族，多包容啊！ 我觉得 怎么还能用长城呢？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是禁锢和不宽容呢，不能怨到长城头上。 嗯， 长城就是不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嗯、我们也是禁锢和不宽容的。这个你就有点那个，我觉得 我不是怨他，他可以保护，我很喜欢他， 不是很多 很漂亮。 所以我跟你讲，比方说，我看法国卢浮宫，我就在想，你知道这里的每一尊雕像，包括这个宫殿。当初都为了一个理由建起来的，包括一个教堂，当时都为了某种信仰建起来的。比如说伊斯坦布尔，先是一个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后来又改成伊斯兰的这个清真寺，它都是为了某种理由。但是你知道吗？有些文化毁灭，有些太政治化的人就会认为，哎，你当初是为了这个理由建的。那现在我们反对这个主义，所以不能把它当成我们的民族。我觉得 不 叫象征。 你反对它，但也不要拆。我的底线是你不要拆它，你可以保留着它。 不是你不能说你反对万里长城，你还没有这个资格。 你们把我带到这个沟里去。 我跟你讲，你反对不了历史。就好比说，这就是当年有人说要拆故宫啊，你以政治的理由就说这故宫这是封建帝王的，那他雄居在北京的中心，这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什么意思啊？我反对把故宫当成北京的标志。哎，你如果用这个理由去解释的话，你就是个文化毁灭主义者。 没有，可以把人拿出来，故宫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不是挺好吗？ 不，我认为不是，我 认为故宫不能把今天中南海再放在故宫，那就不行了吧？ 不是，我认为这就像今天的金字塔一样，今天也没人让你上长城跑上长城办公去啊。我就说埃及金字塔，那你也可以说是古代的法老奴役人民的象征。可是今天它就是埃及的国家的象征啊， 它不是国家的象征， 至少是一个标志。 那个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是叫拿破仑叫人拿枪给轰了，他们也没有修啊。 我觉得 他们没有觉得一定要长出鼻子来我们才是这个埃及人摆脱殖民。 我觉得今天 啊你不会再出现像金字塔这样的这个伪构，可是我想我看到他这些东西啊和你看到的心情不一样。这就是说啊，你转变那个你还不如转变你的心。你看到的这就是人类创造的奇迹，包括我们看到的，哎，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宋徽宗那个时候啊，皇帝说这个我要这个雨过天青云破处，我要这个汝窑，我要烧造出这个瓷器。我跟你说，今天没有这样的举国之力， 可能我 你做不出人类顶尖的这个东西。 我对在你刚才举的绝大多数例子里面，我跟你的心情都是一样，那些东西我都爱，都可以保护，但是你们就是不理解我对于长城的那种觉得它。因为今天仍然存在的某种这种禁锢的不宽容的东西的我的不宽容， 因为你们实在不理解我对这个这个东西， 你这叫 你们去听听 Beyond 的歌就知道了。 你这我叫让我们河北人讲，有一句挺糙的话呀、啊，这叫拉不出翔来怨茅坑，你知道吗？你怎么能归？它是个历史的继承， 它对于这是个故事而已嘛，对于它的它是一个载体而已。 小君君，你搞国际新闻的啊，国际政治的，我觉得。有些地方呢，像这些哈，我当然觉得，因为没人把它当真嘛，什么象征没人去操弄嘛。我那一集我就说，重点，我们现在不要，没有人要求你跪在长城下面去， 我没有去哭倒长城， 崇拜它。而且有些地方呢，也的确我觉得考虑要注意的，敏感的、细腻的。比方说什么呢？我以前这也谈过，文章写过哈，节目谈过，像有些用词啊，有些历史的习惯，像慰安妇。OK， 到现在啊，好多地方华文媒体啊，一谈慰安妇还是慰安妇，慰安妇、啊、不能用的、啊，因为这三个字日本军人用的羞辱啊，在中国在其他地方强迫来的性奴隶啊，所以他们称为慰安，慰安谁啊？慰安当时的日本鬼子啊，所以不能用的。很多人做田野调查，很多像内地的南京大学嘛，这苏教授哈、啊，都说。他们去问那些老太太啊，一叫称呼他们说慰安妇，他们生气的骂你打你的。那些日本鬼子叫我的，你也叫我，我告诉你 所以要改啊，那 没 汉城都改，那不是就改了吗？然后那照你这么说不要拆，那柏林墙也不要拆了，大家干嘛要把柏林墙拆掉呀？那也是历史 没有， 那就永远都不能突破。 柏林墙的存在当时像就围堵了人家，没有说回慰安妇。我意思是说，连美国啊，我们不是谈了 Hillary 吗 ？OK， 他当国务卿的时候。下了一个指令，行政指令，说所有美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不可以出现慰安妇 comfort women， 要做什么？要叫做什么 ？sex slave， 性奴隶。 嗯， 一提到这个事件啊，又说这一群性奴隶怎么怎么现在怎么样，不准许官方啊，美国国官方不准许用 comfort women 这个词。OK， 反而华文华语世界我们对那么不敏感了、啊、从民间媒体到官方媒体都慰安妇慰安妇没有加引号。哎 ,New York Times 谈到慰安妇啊，他用一次他说哎日本人说的 so-called 所谓的 comfort women 加引号，然后文章之后用完一次之后下来呢全部用 sex slave 性奴隶，性奴隶这一群性奴隶 forced slave强迫的奴工啊，奴隶，只要奴隶还是奴隶，反正这个被强迫嘛。反而我们华文，我觉得真的要改的地方没改。 所以要照义军的话呀，不必改中国的长城的名字，可以改一下英文长城的名字， 那 叫 Great Wall， 叫防火墙吗？ 应该不是，对，它应该叫防火墙，对， 说的 应该叫防火墙，说得好。哎，咱们说点正经的啊，最近这个好像义军是有点抑郁，是不是？ 我之前产前抑郁，现在 对我今天找你来是主要是把你当个病人来，你看你当时就发作。哎，你先给我讲讲产后抑郁。是怎么回事？是妇女的娇柔造作，还是真的当时不可克服？ 是产前，我当时，当然很多人，但那大夫说我是上一次产后没好，后来又带上去。其实主要是由于生理上的很多的变化引起的情绪的焦虑，很多妇女都有这个，不是造作。但是呢，就是说你它会持续多长，会不会再因为其他的事件的刺激而变成一种不可转化的心理疾病？ 我看到有的女的，她说这个产后抑郁是真的，就是说我要努力克制着，我不把我孩子掐死。 有的。 她说完全是靠母爱撑持，她说有的时候就想把孩子从楼上扔下去，就产后抑郁能到这程度吗？ 她就是我对抑郁症，因为我不是专家，但是我确实经历过，就是说。身边有人是就是有抑郁症，最后还自杀了的，就是说他是会走入一种幻觉的，他那个幻觉就是让他在一种我们外人完全无法去理解，他会把所有的错会归咎于他自己，然后认为说只有才从肉体上消灭他自己，他才可以解脱这个罪，会有的。还有一个不是我们国家挺有那个谁挺有名的一个 是谁我现在忘了，就是他的妻子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于他自己怎么战胜抑郁症的。他那个抑郁症呢，就是说他其实婚姻都很幸福了，就家庭也特别的幸福，但是他说他当时就是不停地产生幻觉，他要去一个高楼上面就要往下跳，他还在家里把他窗帘都给点了什么，他一边非常的清醒的知道他自己就是说他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另一方面不可抑制的觉得他自己必须要终结他的生命才能解脱。 哦，你说的这个我是从家辉写的一本书他起的名字里，我呢诊断他得了抑郁症， 是、哦、我就要死在这里是吗？是吧？ 死在这里也 不错。对对，我看过你那本书、 我觉得这是典型抑郁症的一个特征吧。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请他交代一下他的病情。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家辉，你看你现在还活着呢。 哎，我当然活着，因为我是过来人啊，我是有资格说的。我好久了，几十年前，27到29之间忧郁症嘛，应该26到28。 就是、你怎么知道你是抑郁症？ 我告诉你哈、啊，就是那种情况哈、啊，刚小君君说什么幻觉啊什么哈、啊，那是非常严重。刚开始反正失眠、焦虑，反正做什么都不开心哈、啊，等等。而且更有一种可以怎么能形容呢？因为我后来怎么样治疗呢？其中一个方法，大量看书，大量看熬过来抑郁症的人所写的经历哈、啊。我看过一个作家这样描述，他说。那种感觉就是永远你好不容易从趴在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才爬到一半，被人家揍，被人家打一拳打过来，你又倒下来了，这样形容那种感觉就是这样，你开心不起来的。比方说文涛，哎，请我开喝酒什么这个那个哈，饭局赌局炮局什么什么局都来哈，好开心。那开心了20分钟呢，你根本觉得整个天空，它也是这样形容，全部是黑的，你完全压住你了。到时候当时到那个阶段，死真的一点都不可怕。我当时是觉得不可怕、啊、比起我这样永远在一个黑洞里面那种感觉，死解脱的都好得多了。所以千万我们没有鼓励大家这样 死。那你就是你为什么没死呢？你值得向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呢，还有当时是每天哭嘛，做梦哭醒。因为主要那时候呢，我大学交女朋友交往了4年嘛。 哦，原来是因为这个。 就因为情伤嘛、啊 都是有原因的。 那情伤啊，后来为什么没死呢？看医生，看医生是有 还是要看医生 啊。他给我吃药，可是问题是我不乖了，我吃了1个多礼拜吧，我就发现胖起来了，肿起来了。 哦， 哎，我那么英俊，不能给自己肥的。我宁可死都不能给这肥起来， 宁可死也不能长成我这样是吗？ 当然我不能长成文道这样的，那我就停了。停了，幸好我大学，坦白讲，我大学是读心理学的，我搞过临床辅导什么，就自己辅导自己啊。我呢，因为我本身的背景读书嘛，研究嘛，就是大量看书，然后跟身边几个非常信任的做学问的前辈聊什么什么，还有一个秘诀，谈恋爱。你又有了一个 新的， 很不会。当你找对了人，找对了人，那谈恋爱非常有效。 什么时候能找对呢？ 哇，而且很奇怪的，我经常是看到那些生活比较优越的人得忧郁症。挺多的。我有时候不是我去瑞士嘛，那儿的人我就觉得你们有什么好愁的呀、但是看了好几例，就是特别是女的，她其实就是她也不用工作，但可能恰恰因为她就是她不工作，然后呢成天没事干，然后呢他就得忧郁症。然后他的治疗方法呢，就要坐着游轮全世界去环游，或者去、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我觉得啊，我们现在要警惕一种对忧郁症的 错误理解， 对忧郁症的歧视，这个和阶级论。因为有一些时间以来，人们似乎觉得得抑郁症的人呢、是天才，是这个或者生活的不错的人。 其实劳动人民也有的， 我就觉得你没有更多的这个依据之前不能这么讲。你要知道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受到的关怀也少啊， 是是是， 你怎么知道啊？那农村里自杀的多少啊？你说像前一阵那个一下杀，当然我不是说他就是抑郁症啊，连孩子都杀了的，那农村里这种举家自杀的这种情况更多见呢。就是精神状况，他们说现在15个人里就有一个抑郁症，然后说甚至还有说7个人就会有一个死自杀。但是人家这个抑郁症标兵崔永元不就赶快提醒大家，就是说哎，你也不要把抑郁症和死和自杀 联系的过于紧密、嗯、这个几率也可能就跟中彩一样，不是说你得了抑郁症好家伙就得一定得去死，就还是像马博士的嘛，就是你要去看。哎，但是以军我倒是， 那等一下你说七个死一个啊、嗯、那凤凰有700个员工不是要死100人吗？ 所以凤凰 好可怕。 所以凤凰有一本自我宣传的书、啊、里边的第一句话就是叫刘强乐就说，就说不是，就说凤凰卫视是一个疯子领着500个疯子的故事、哦 哦、那会十几个那这段就钱 不这就留着，就是说哎，我就说有时候你看这个事儿，前一段有一个演员叫乔任梁、嗯、当然应该咱们表示哀悼啊、嗯、这个他就是抑郁症自杀。但是呢你记得吗，这个网络社会在第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都在传言说他是什么玩 SM 的这个窒息什么死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嗯、现在看起来你这对人家很不尊重、嗯、这种传言很不对啊、嗯、可是呢我想我们谈的不是乔任梁，我想谈人们对某些事儿的一个观念。我想拿什么谈呢，我给大家可以暴露一下，我们锵锵这个幕后这些年轻人，这些编导有个小组嘛，有个群嘛，大家那天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弄了几个截图下来，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组的一个小女孩她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家就七嘴八舌。你可以看看我们锵锵群的这个截图，你看这小女孩90后的小女孩讲，她说关于乔任梁死亡这事儿，我想提问，大家都觉得死于抑郁症比死于 SM 光彩吗？虽然不好说哪个是真相，但是我怎么觉得死于抑郁症比死于 SM 惨多了呢？哎，另一个同事就说了，对 SM 是因为对 SM 有道德评判吧。哎，另一个同事又说了，是啊，但是对于死者来说死于抑郁症才更痛苦吧，道德绑架好可怕。哎，这下边来了一坏人就说了，说这个这事说这姑娘啊人虽小啊三观杠杠的，对，就说明对抑郁症的了解增加了。以前张国荣自杀的时候有人说是抑郁症，他的粉丝都不接受的，觉得是玷污了哥哥。然后这下边就说提出问题的小女孩，大家都说她真是看着锵锵长大的、啊、从小接受斗士黄段子洗礼。然后这姑娘说嗯，还真是从小听的都是小明哥哥爬树之类的段子，说看锵锵就不至于得抑郁症。然后这又一个坏小 子说，这些吗？ 说愁死和乐死是有区别的，说啊、嗯、那些爱她的粉丝不应该更愿意相信她是乐死的吗？一片骂 SM 的，骂谣言比较正义，骂 SM 就很私心。哎，你觉得咱们这个群里是不是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那对，很多延伸的思考啊，因为抑郁症 SM 那我就搞不清楚，是玩 SM 玩到有抑郁症吗？会 不是， 而且有了抑郁症就应该去玩 SM。 不是，一开始这个青年偶像的就大批粉丝啊，你说他的潜意识就是说你们说他是玩 SM 而死的，那跟你不干呢，你怎么能抹黑我的偶像，他是抑郁症死的，似乎得抑郁症自杀就较为高尚一些，玩 SM 乐死的就较为肮脏低下一些，这个里边分阶级的。你 除了肮脏不肮脏有一个主动跟被动嘛，我猜那一群人呢、啊、我不一定同意哈，就是说他们觉得玩 SM 好歹是你主动了，等于你主动玩了一个高危的事情，比方说你跑到天台站在那边很过瘾啊，跑来跑去跌死了就活该啊，就可是你得了病，抑郁症是一种病，假如死于抑郁症，我被动，我无辜，我是受害者，可能背后除了说什么道德肮脏，是说你不能说我的偶像是主动求玩 SM 活该死的，他是受害者，因为他生的是病死的。哎，背后可能是这样。 假如我的偶像必须是死的话，我宁愿他马上封死的，我宁愿他快乐死的。 我是看到大家的观念进步，我有个朋友他那天啊就这个事儿炒特别热的时候，他跟我一样年纪，男的给我发一个什么叫 SM 呀？我就说你这说明大家观念进步了，大家都不用问是什么了，都知道了吗？我 但是你朋友太落后，不是 我的朋友很有学问的，然后我很惊讶他问我这个问题。 是、 啊、然后呢我前一段时间在看了一个，就是有个展览是关于中国的现代艺术展，它当中有一个电视屏幕，就是现代艺术嘛，它是用那种装置，就是一个电视屏幕上有一个人呢套了一个头套，就是一个头， 就是一直做很痛苦的这个表情，你知道是在干嘛对吧？然后呢他其实想表现的是什么呢，就通过你得克服你的心理障碍，或者说觉得这是脏的，或者是觉得这个是不道德，你要一直看着他。他的表情是分五个阶段的，他的解释说他这个五个阶段他是什么呢，就第一阶段叫做这个否认，就是 deny， 这个是否认。第二阶段是什么，怎么接受啊，妥协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人对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的变化有分五个阶段啊。那么他就整个用了这个 SM 里边这些人的头，就是用头套套着一个人来表现他的心理的变化。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当中其实人在突然遇到一件他也许不太能接受的事情之后，他的情绪的变化。而且这个五个阶段的定义是，就心理学上是有，就是他是有认证的。这个当然我题外话就会想到说，我们经常讲的那个医患矛盾，他为什么会闹呢？因为原来人碰到突如其来的事情，第一阶段是否认。那其实呢，你要他慢慢过了几个阶段，好像到第四个阶段还是第三个阶段，就进入了谈判阶段。他其实这个时候是可以接受跟你谈判的。啊，就是我就想说的是，他用了这样一个装置，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它只有一个道德与否有什么要，他用一种来观看他，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反映了我们人类的某种精神状态，而且是有哲学意义的一种精神状态。 如果听懂了，我一定同意。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还是请这个有经验的人讲讲 SM 是吧？ 对，我心理学本科的嘛， 我就知道你胖不了啊。 我心理学本科生，然后我是听懂了啊，因为在最基本的心理状态嘛，这是从 denial， 就像我们生病一样，通常医生都是这样说，哎，他告诉病人，对不起，很抱歉，你有癌症。刚开始十个里面有九个否认的，不可能啦，是不是验错、看错、判断错？我说我不可能了，我那么健康，我基因呢都是这样。然后来挣扎、愤怒，然后谈判、接受等等啊，这些过程，生病也好，什么SM 也好，可是往往的悲剧在于说，到你最后接受的时候呢，就没有了那个最大的快乐。为什么呢？SM 的还有很多坏事啊，最大的快乐是说你明明享受它。可是你不接受自己享受，我怎么会喜欢呢？怎么会跟你这种人玩 SM 呢？怎么跟这种人搞 gay 呢？搞什么呢？哈，你不接受那种内疚哈，就是 SM 除了说肉体的低辣， 低辣对， 还有种种十大好淫酷刑， 过来人就不一样 啊，对，老虎凳什么， 蒋慧一路这么折磨过来的， 要不要可以看看我的刀疤， 我的什么？看你的纹身了 ，OK， 没有那个。那个最过瘾的阶段是说你不接受自己很羞愧，每次玩完之后好羞愧啊！哎呀，怎么搞的？我怎么会玩这种？ 连表情都像， 连 表 情都像。 然后到最后你接受了，很自然了，来吧，就这样，一切就是公式化了。然后你到时候还是有快感，可是不叫享受了。其实享受的部分呢，是包含的不仅你肉体的 SM， 是心理的。你不能相信自己是这样的人啊！ 你这 SM 就是跟现在的国际局势有关呐、啊。 嗯。 萨德，你知道吗？萨德导弹，韩国部署的萨德侯爵是以他的这个名字命名的。 嗯。 他当年对这个玩意儿情有独钟，就说，哎，倒不是说这是一种性游戏，对吧？你发现没有？我现在发现很多不平等，很多不平等。你比方说啊，如果我们现在很多人能接受一个什么呢？比方说这个夫妻啊。有的时候婚姻指导专家就是夫妻这个夫妻生活有些乏味的时候，你们可以玩角色扮演， 嗯， 哎，这个大家能理解，好像觉得这个增进夫妻情趣嘛。但是说玩 SM 这口味就有点重，这个里边就反映了一种歧视。你看，就像我看一个有好像有个电影叫《颐和园》，这个里边打出一个字幕来，我印象很深：人呐、啊，生而不平等，但是人死而平等。可是你发现没有，我们有的时候的反应，我们就觉得。哦，死于抑郁症自杀，似乎名声会稍好一点。要说你玩 SM， 或者说不说，比如说就是说你嫖娼，马上峰死了，这个死是平等的，但是我们会瞧不起那种死，我们会觉得，所以你看打的，过去有个名言叫什么？有死轻于鸿毛啊，重于泰山呢、啊。我认为这还不够哲学，我认为真正的哲学就是死而平等。 所以他刚才那个群里面讨论，对，他不是在说嘛，就是张国荣那个时候大家还觉得抑郁症也是一个很可耻的， 对了，现在人们观念改变了， 现在大家改变了， 对， 那以后会进一步，就真的那就像你说这是终极了，死而平等了， 死而谁能否认死而平等，你说难道死而不平 人死如灯灭，一死咱们人人都一样。 他可能那种轻于鸿毛啊，重于泰山，他说的是死有时候比苟活要好。 这生死事大了，我倒想起大概半年前吧，香港大学一个教授自杀，一个男的上吊自杀。他是干嘛呢？他在香港大学很出名的，他教生死学的。 啊，还有这个学问？ 因为这生死学在全世界这过去十年非常风啊火，教人家怎么样看透了生死，怎么样来面对生死死亡问题。他最后听说是抑郁症啊，到最后一个教生死学的教授，自己用一条绳子把自己了结了生命。不管你在思考什么，怎么来。